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4集。老大让我来接你。京城几大研究院的资料都不太清楚，秦然只能从细枝末节分析事情的真相。徐家、秦家这两家跟当时绝对逃不开，然而此时秦冉却是什么也想不下去了。陈淑兰当初不想让他去京城，在他放弃物理的时候也没有劝他，他外公外婆躲到宁海镇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。秦冉闭了闭眼，他无法控制自己脑中的想法，徐校长完全是因为自己才受到的牵连。程木，秦冉只听到自己毫无情绪的声音。程木跟在秦冉身后这么久，早就知道了他的脾气。他直接点头，严肃开口： 已经联系程土了。 京城程老爷子已经去世了，这个时候徐老再出事，就算是程木也明白背后这人明显是针对四大家族来了。周家也是强弩之末。徐二叔看着秦冉的样子，就猜到秦冉肯定会回去的。他摇头，此时也装不出来笑容，只能说徐老没有抱错人。 秦小姐，徐管家已经把你的证件留在国内了。 徐二叔看向东边的方向， 等这段时间过去你再回吧。你在马斯家族跟 M 州几大势力挂身份，到时候就算回国也没人敢动你。老爷几天前就预测到这种情况了，他希望你不要有负担。 程木闻言他一愣，然后掏出他包里的证件一翻，他跟秦闪的证件全是空白页。之前在国内，徐管家要帮他们取票，程木只以为徐管家是不要脸的舔狗，哪里知道徐管家会有这样的操作。 M 州对通行令看得很严，程俊现在又暂时退出 M 州了。程木直接看向秦闪： 秦小姐。 秦闪看了徐二叔一眼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直接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。电话只响了一声，手机那头马修正在追查黑鹰等人的踪迹。他的手机有安全系统，普通营销电话是打不进来的，每天接到的陌生电话也不少。此时看到一个海外电话，他随手接了下，声音十分冷硬： 你好。 秦冉手指捏着手机，手几乎在颤抖。他深吸了一口气才勉强冷静下来：我要回国，没有证件。又冷又酷，很熟悉的命令式发言，电话保真度也高。马修顿了一下，他放下手边的事，摆手让身边的人散开，然后往外面走了两步。杨梅声音也没有刚才那么冷硬了。 Q 之前程俊跟马修抖过秦冉的事情，马修虽然相信了，还给秦冉送了一份文件，但真正听到秦冉的本音，他还是沉默了好半晌，才悠悠地吐出一个字母。秦冉脸色沉下：是我，让我回国，黑鹰那边我帮你对付。黑鹰这个人从不低调，道上知道他成为黑客联盟会长的人很多，由神出鬼没的 Q 对付黑鹰肯定是没有问题。重要的是，就算秦冉不用交换条件，马修也会帮这个小忙。他那边也没有纠结，直接开口： 地址给我，我带你出边境。 M 州现在的情况，除了马修，不会有第二个人能让秦冉短时间内回国了，就算是马斯家族也不行。秦冉可以改航班信息，但这需要时间，尤其是 M 轴停机坪的系统是他当初在 M 轴亲自改过的，想要破解太难，只能让马修出马。他给马修报了一个地址，就挂断电话，看向徐耀光。你回国吗？徐耀光现在心里承受的冲击绝对不比秦然少，但是作为徐家下一任继承人，他勉强稳住自己，只抬头看向秦然。 我的证件也被管家换了。 回不回？秦然重复了一遍。听着他的话，徐耀光抬头。 回。 好，跟我过来。秦然点头，徐瑶光、程木直接跟着秦染出门，走出了大门外。 秦小姐。 门外，知道秦染来 M 州消息的决斗场大队长卡罗跟拳王伯特都找过来了。看到秦染满脸冷凝的样子，不由顿了一下。秦染一声冷气，直接越过了他，停在了徐家 M 州驻扎地大门外的空地。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 卡罗看向徐二叔。徐二叔看秦冉的样子像是铁了心要回国，他不答反问。 没有证件能出得了 M 州吗？ 秦冉这太自信了，徐二叔有点慌。卡罗摇头。 不行， M 州对于这方面的规矩一向很严格，就算是我们家主短时间内也没办法。 那就好。 徐二叔松了一口气，只要秦冉跟徐耀光回不去那就好。卡罗看着徐二叔微微眯眼。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 一言难尽。 徐二叔长叹一声。这边两人在聊，而秦冉还站在大门口等着。卡罗一开始还有些好奇，半个小时后他有些耐不住性子了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一个车队往这边开过来，为首的是一辆军绿色的车，右边的后视镜上插了一个旗子。驾驶座的人直接下来，他朝秦冉看过去，直接拱手道： 秦小姐，老大让我来接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